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65集，故事上。这时，赵普就感觉公孙狠狠地掐了他一下。赵普看着趴在胸前顺便掐自己胸前的公孙，无语。 不是，你揪哪儿啊？你这会儿还有心思占我便宜啊？ 疼不疼？ 废话，当然疼。 疼？这不是做梦。这个邪门啊， 你不怕呀？ 公孙伸出两根手指头，学着小四子平时的样子比划了一下。 嗯，一点点。 赵普盯着公孙脸上的笑容看着，又考虑了一下此时的处境，吉凶祸福未知，于是决定死就死吧，就当做梦做个够本。想罢，顺势将公孙往怀里一带，搂住就啃。白玉堂被展昭拽着离开了那一堆无名种，走入深山老林。虽然展昭从来都没什么方向感，但是此时此刻有方向感也没用，因为四周围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分辨方向的任何东西，就连日光也被这诡异的密林和狭长的山谷腹地给挡在了外边。白玉堂被展昭带出了几步，拉住他。 妈。 展昭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，已经看不到那个坟区了，估计算是安全了吧。白玉堂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了，顺便拽着展昭到身边坐下。 用铁链锁着的铁棺材究竟有什么问题啊？ 展昭左右看了看，叹了口气。白玉堂略不解地看着他。展昭抱着胳膊瞧了瞧白玉堂，随后动了动，似乎是找了个比较舒服的角度坐好，一条腿架在石头上，肩膀靠着白玉堂。白玉堂也跟展昭差不多的姿势，双手架在长长的云中刀刀柄上，靠着展昭。 给你讲个故事啊，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。 什么故事啊？ 我很小的时候啊，听藏生花说的。 多小？ 白玉堂关心的重点似乎始终跟展昭本身有关系。 小到听了那个故事之后，我才懂得什么叫爱情。 展昭微微一笑，白玉堂回头看了看展昭的侧脸。 那是个很温馨的故事，但现在的气氛似乎不是很符合。 那你听不听呢？ 听，反正也出不去啊。 藏生花以前啊，并不是做丧葬买卖的，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人家，他爹是一个穷书生，除了教他认字之外，什么也没教给他。 白玉堂略微惊讶，藏生花鬼名在外，这个人可以说是当时江湖最神秘也最诡异的一个存在，更有人传说他是能与阴阳两界沟通的人，怎么会是这么普通的出身呢？ 他本身也不姓藏。当然了，这些都不重要啦，他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他本名是什么了。他七岁那一年呢，爹死了，娘要改嫁，但是不能带着他，于是他娘狠了狠心，将他带到树林里面扔了。 白玉堂闻言微微皱眉，摇了摇头。 藏生花在林子里面吃完他娘给他做的最后一个饼之后呢，大概知道了他娘不要他了，于是他觉得孤苦伶仃应该也活不下去了，他就记起了小时候总听村口一个老太婆说，人死了会去阴曹地府过奈何桥喝孟婆汤，九道轮回转世投胎什么的。于是呢，他就想阴曹地府究竟在哪里，去哪儿找孟婆喝孟婆汤过奈何桥呢，下辈子能不能投一个好点的胎呢，所以他就开始挖地。 他不会是一直想挖到阴曹地府吧？ 他才七岁嘛。 展昭微微一耸肩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示意展昭继续说。 他从天亮一直挖到天黑， 后来他掉下去了。 掉下去了是什么意思？ 他突然挖穿了地板摔了下去。有时候可能是某种天意吧，他挖的那个地方下面有一条地道。 那后来呢？他有什么奇遇啊？ 他顺着地道一直走，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阴曹地府。走到地道的尽头，他看到了一条河，还有一座桥。 不会真的到了奈何桥头吧？ 他走上桥，发现桥是通向湖心的一座小岛。他走到了小岛上，岛上只有两样东西，一个看着像是火把或者灯一样的东西，另一个呢，是一个长长方方的大台子。 然后呢？ 他拿出火折子，将那个高高的灯点燃，四周围亮堂了起来。他发现那个台子竟然是一口打开着的棺材。 跌进墓穴里了吗？ 他用力推了推棺材的盖子，盖子滑落到了另一边。 棺材里是谁啊？ 谁也没有，只有一卷画像。 画像？白玉堂倒是松了口气，还好不是什么诈尸之类的，也免得那少年受惊。 藏生花打开画卷，画卷上有一个男人。 展昭扬起脸看了看树冠空隙之间蓝黑色的夜幕，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回头一脸认真。 我看过那卷画像，他一直保存着的。 那人什么样啊？ 很漂亮，真的，给人的感觉还很年轻，很贵气优雅的感觉。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黑色的短发，有些不像是汉人。身材很清瘦，大眼睛薄唇，看着似乎乖巧，又感觉有些阴郁，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吧。 然后呢？这幅画像跟你懂不懂爱情，还有刚才那个用铁链锁起来的棺材有什么关系啊？ 展昭又动了动，拿出剩下的云片膏跟白玉堂分着吃，然后再继续说。 画像的下边呢，写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故事。原来画像上的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。 谁？ 你听说过与英王朝并立的更北的托斯铎王朝没有？ 我听我师父提起过。 对了，天尊和我外公一样认识那两个人。 哪两个人？ 炫氏和罗氏。 我听我师父提起过，他说炫氏是他的好友，罗氏是个混蛋。 我外公也这么说，不过 历史上罗氏是个大英雄，炫氏却是邪恶的代表，谋朝篡位。 那张画像上的就是炫氏。 炫氏20出头就过世了，一生短暂，历史上他是和罗氏为了争夺王位而死的。可是我师父一直说炫氏本来对王位没兴趣，不过每次说到这里他就开始飙脏话骂罗氏，说什么活该他后悔一辈子什么的。 外公比天尊稍稍冷静一点，他说这俩骨子里面都是王，原本兄弟之争呢可以避免的，可惜罗氏年轻的时候太蠢。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？ 炫氏和罗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这你应该知道的吧？ 世人都说炫氏善妒，善阴谋诡计，而罗氏却是个光明磊落的大英雄。当然了，这话不能被我师父听到。他说光明磊落是因为一个人蠢得实在找不出别的优点了，所以凑合一下。 我很仔细地八卦过那一段事情，大多呢都是藏生花告诉我的，还有我逼外公讲了一些。 所以具体是怎么回事啊？ 炫氏和罗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感情甚好的兄弟，他俩相差2岁。罗氏呢的确是威猛英勇，文武全才，十分的完美，但是年少轻狂，因为几乎战无不胜，所以狂妄无比。炫氏呢从小体弱，武功不怎么样，但是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他俩几乎是形影不离的。在众人的眼里，罗氏是太子，炫氏是皇子，兄弟俩感情也很好。 宣誓一直都把自己当成是辅佐王者罗氏的，俩人一直合作无间。 那后来为什么会反目呢？ 这兄弟俩怎么说呢，感情其实有些超越兄弟情，你明不明白？ 兄弟两来竞技的。 听外公说，问题出在罗氏身上。宣誓16岁的时候，罗氏酒后吐真言，两人终于捅破窗户纸的时候，被他们爹给看到了。 这个，你外公也意外的八卦。 于是，问题大发了。老皇帝将一直形影不离的两兄弟给分开了，他将老二宣誓给囚禁了起来。 为什么？罗氏年纪更大，犯错的是他才对啊。 老皇帝其实一直都不喜欢宣誓，一来罗氏和他长得像，又有王者霸气，可以继承皇位，而宣誓的母亲因为长得漂亮，是老皇帝抢来的。他原本与一位将军情投意合，后来那位将军死了，于是爹娘见皇帝相中他，立刻将他送进宫里。但是宣誓不足月出生，长得和罗氏以及老皇帝一点都不像，所以坊间都传说宣誓并非真正的皇子，所以很多人都对他不怎么尊敬。 不是亲兄弟不是更好，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 老皇帝将宣誓关了起来，只让他看书，一关就是4年，从16岁关到了20岁，直到罗氏和一个皇族女子订了婚，宣誓这才被放出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